对。 好，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多朋友啊，已经很面熟了，每一天晚上都来，代表啊，都是下完班吃个饭，甚至也没吃饭了、啊，就赶过来听课。所以孔老夫子有说啊，一个人求学问呢、啊，有三个法宝。叫智、仁、勇，好学啊，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只要好学啊，就跟智慧啊离不远了。当我们力行圣贤的教诲，就能慢慢感受到圣贤存心，也能感受到啊众人的需要，我们那种仁慈同理心啊就会出来。知耻近乎勇，真正能够啊了解自己的过失，进而啊改正自己的过失，能降服自己的烦恼坏习惯，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所以很多朋友啊，已经是做到好学近乎智，而你的好学啊，也将带给你的家庭啊很好的撞击。我记得啊，我父亲他五十几岁，刚好接了他们银行的证券所，那因为接证券所啊，要单位里面要有一个人考上执照，所以就派了很多同事啊一起去考。我的父亲是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几了，就去考，就看着父亲呢晚上在那里看书，结果考试结果啊，只有一个人考上，其他年轻人都没考上，居然是我老爸考上了。你看父亲没说什么，以他的行动啊，就已经赢得我们对他的什么佩服啊。哇，那我们这个当儿子的能够不好学吗？能够啊输给自己的老爸吗？所以上行下效，当我们这一份好学的心能够持续不断，相信啊，对你的家庭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早上的课程刚好把入则孝啊告了一个段落，接下来是第二个单元，出则悌。这个出啊是指家庭以外，就要学习啊这个悌。悌呢包含兄友弟恭，包含尊敬长辈的礼节态度。所以因为在家里面兄弟就能够啊有爱，就能够啊以礼相待，当然他出去外面与人相交，就能够把这个态度啊带出去。假如在家里面跟兄弟就是吵吵闹闹，不守礼节，那出去会不会突然变得很规矩？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啊，要认识一个人啊，到哪里最能看清楚？叫不入虎穴，我直接到他们家。所以呢很多我们为人处事的行为啊，确确实实是在家里养成，所以为什么家教如此重要？所以所谓门当户对啊，是什么门当？是什么户对？最重要是家教，是德行。那现在的门当户对是什么？ 哦，你们怎么都知道？我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对错啦，这个本质错啦，结果啊就麻烦了。所以德行啊才是家之本，才是国之本，绝对不是钱财。好，那《孝经》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教诲：教民亲爱啊，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教导人民如何亲爱他人，如何关怀他人，没有比教孝更有效果的。莫善于孝。那教导人民有节有度，教民礼顺，懂得啊尊敬他人，没有比啊教悌更好的方法，所以莫善于悌。所以这个悌啊还包含一个礼节的教诲。孔夫子也说啊，不学礼啊无以立，没有礼貌啊很可能啊在人群当中无法立足。在这几天的课程啊，我也跟诸位朋友报告了，因为啊我小时候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呢只要啊长辈到我们家，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声音，不管我在干什么事啊，我一定会跑到他们面前来，然后跟他说：“叔叔好，阿姨好，你们的笑容很像我叔叔。”所以啊，孩子有礼貌啊，大人绝对啊非常欢喜。所以呢，我抬起头来，他很欢喜啊，我也很满意。因为当一个人啊在做有德行的事，其实他的喜悦啊已经从啊内心啊散发出来了。所以有这个礼貌的态度啊，我突然会体会到，原来一个人啊能不能遇贵人啊从小就决定了。你信不信？我跟家长开亲师座谈，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孩子以后能不能遇贵人呢？我现在就可以判断。他们眼睛都瞪得很大，因为现代人很现实，一提到孩子可以遇贵人，他们就很专注。孩子有礼貌啊，走到哪就赢得众人对他的疼爱。相反的，孩子假如没有礼貌呢，那不止不会遇贵人，不止不会有很多助力啊，在言语行为当中还会形成很多的什么阻力。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怎么都看我不顺眼，自己还不明不白啊。所以这个礼貌啊太重要了。诸位朋友，礼貌这么重要，什么时候教？我都问家长，这考试多两分重要，还是教孩子做人做事的态度重要？做人做事嘛。那但是呢，家长都觉得是做人做事，可是大半的时间跟孩子耗在哪？耗在分数。所以重要的事不能再拖啦，再拖孩子都太大啦，习惯又怎么样？所以好多事啊，刻不容缓，我都替你们着急，因为我没小孩。好，所以一定要重视啊，这些影响孩子一辈子 重要的德行，那他将啊赢得非常多的助力。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假如人与人的相交往啊没有礼节，会出现哪些情况？比方说我上一次呢去爬长城，上面写着什么，不，我怎么临时忘了，不上长城非好汉，所以呢要当个好汉上去爬长城。刚好啊它会有一些关卡关口啊，那只能够啊让另外一边一个人过来，我们这边一个人过去，结果在这个过这个关口的时候啊，很多人不守规矩啊，就跑到对面的路上去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啊，整个人群啊就塞在这个关口里面，我们中心的老师在里面一看不行，因为后面的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会一直怎么样往前挤，另外一边的一直往前挤，到时候可能啊会有情况发生。所以呢我们的老师马上呢站出来开始指挥交通，那些要插队的就叫他们赶快排回去，那些人都看着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长城管理处的。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该出来的时候啊还是得出来啊，不然情况可能会怎么样，到时候遭到你想做啊都怎么样做不来了。所以时机点很重要，后来就疏通掉了。所以确实啊无礼的话人与人就会啊自私自利，就可能啊发生冲突。那刚好我上了杭州啊天目山讲了五天的课，那我们在上山的时候就一面啊来了一台车，我们一面来了两台车，那我们一看啊就主动啊靠在旁边让他先走，那因为我们是看到两辆车嘛，所以第一辆开过来车上的人呢很欢喜，对我们挥手，我们也对他挥手。所以当一个人有礼貌的时候一定会让人家感觉啊如沐春风，何乐而不为。结果啊我们等了一会儿第二台都没有过来，我们觉得很纳闷，就派人啊去看一下，结果对面的车啊早就停在那里啊也等我们过去。好，所以我们就开过去啊，两边车上的人啊都露出了什么灿烂的微笑。当人与人都这么样礼敬啊那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还没上山以前就已经考察到民情，代表天目山的人民怎么样很淳朴。好，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啊也时时可以体会到懂礼懂让，才能让人生的路啊顺畅，才不至于啊会塞车会冲突。好，所以教民理顺呢、莫善于替，所以我们就啊先从家庭当中来落实友爱，落实礼节。好，我们先来念一段经文，预备起。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深，言语忍，分至明。兄道友，弟道恭，这个兄弟啊是同气 莲汁，血浓于水，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啊。所以呢，兄弟啊，很有可能是陪我们一生啊，走过最长路的亲人。所以法昭禅师啊，曾经写了一篇啊，描述兄弟情谊的一首词啊，叫做“同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同气连枝各自容，兄弟就好像同一棵树延伸出来的树枝一样，歇歇言语莫伤情。人与人相交往啊，家里的人最常沟通就是用啊言语，所以言语当中啊要柔软，要有这个和谐，绝对不要讲话很冲。所以我们弟子规才说，言与忍分至明，人与人的冲突啊，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什么言语不合。好，一回相见一回老，确确实实啊，我们上了三四十岁以后啊，每一次看到兄弟姐妹啊，都会有这么一点感觉，哎呦，你的白头发怎么样，多了一点。所以能得几时为弟兄啊，我们越大代表啊，人生的路啊就走得快到尽头了，要好好珍惜这一段情谊。所以弟兄同居啊，一起居住忍便安，懂得啊互相忍让谦让，莫因毫末起争端，不要因为小小的事故啊就起了争执。眼前生子，眼前兄弟姐妹都生孩子了，他们又各有兄弟姐妹啊，所以我们上一代啊应该做出兄友弟恭的榜样，才能留与儿孙啊做好榜样看。所以这个法昭禅师这首诗啊，诗词呢，值得我们啊细细啊去品味。那这首啊让我想起了杨淑芬老师啊曾经啊跟我提到，他说确实啊，兄弟姐妹是同气连枝，他就会去啊想到怎么样啊让父亲非常的欢喜快乐。他说啊，唯有子孙贤孝，子孙都有很好的发展啊，才能让他的父亲非常宽慰。所以由于他有这一份心啊，希望呢他父亲母亲这一棵大树啊枝叶能够越来越茂盛，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教导他的曾侄辈，曾侄辈啊读圣贤的经典，还写书法。所以杨老师啊有18个曾侄辈的晚辈， 总共18个，18个人都被他教过。所以由于他有这一份心啊，他们的下一代啊非常优秀，很多是老师，还出了几个医生。所以确实一个家族能好，必然是长辈要怎么样，要带头示范，要真心付出。所以这个兄友弟恭啊，不只是啊在他们那一辈啊，还把这一份兄友弟恭延伸到哪里，下一代子孙。所以杨老师他没有生孩子，但是每一次母亲节父亲节啊，他们家就特别怎么样，热闹，因为他有18个孙子辈，应该比诸位的小孩多一点吧。所以我在他们家住了半年，遇到这些节日都特别热闹。所以这些被他教导过的孙子辈啊，确实对他非常孝顺。好，那我另外有一位结拜的大哥啊，他也住在台中，他的兄弟姐妹啊也特别有爱，礼拜六礼拜天一有时间啊，不用相约啊，都会主动啊回到父母亲的身边。那因为他父亲比较早离开，所以后半生啊，他母亲后半生都是他们兄弟啊姐妹呢长期陪伴他的妈妈。他妈妈在前几年啊去世了，去世那时候啊，我有去参加告别式。去了之后啊，我很感动，因为也看到啊他的下一代，他的这一些孙子辈啊，素质都非常的好。因为啊他们兄弟这么有爱，就已经给了下一代很好的榜样。因为啊我很习惯啊看到结果啊就要去把原因怎么样找出来。后来我的大哥啊又跟我说，他说当他母亲离去啊，他的内心啊很充实。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这10多年的生活当中，他都啊尽量推到很多啊无谓的应酬，通通啊去陪伴他的母亲。所以当他母亲离去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安慰，觉得他的抉择啊正确的。好，所以兄友弟恭一定可以啊留与子孙啊做样看。那古代的人啊，兄弟姐妹之情也是啊让很多的人啊感动流泪。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啊叫做于衮，刚好啊他们村落啊有瘟疫，他的兄弟啊已经死了几个了，另外有一个兄弟呢已经病床在卧了，他的所有的长辈啊要带着一些孩子啊要赶快离去的，结果这个于衮啊不愿意走，他说呢我不能放下我的兄长不管。他的长辈一再劝说啊，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走吧。他就是跟这些长辈说，我天生齁不怕病，所以你们就让我留下来吧。他的长辈拗不过他就走了。所以这么小的孩子啊亲自帮他哥哥啊熬药。常常半夜啊还在另外啊兄长的灵前在那里痛哭， 在那里啊感伤。由于啊他这一份对兄弟的友爱啊，他的哥哥啊奇迹似的好过来了。所以诸位朋友，为什么这个病啊可以好过来？这种友爱，这种关怀，一定会让他的哥哥啊免疫系统怎么样上升。所以中国人啊对待病毒哦，不是啊跟他打仗哦，好像跟他势不两立。中国人叫解毒啊，中国人不叫杀毒。所以当我们的心念很纯正啊，既然病毒啊就会慢慢啊转化掉了。所以爱心可以杀毒，慈悲心啊也可以杀毒。所以后来呢，他的长辈，他的父母啊回来了，看到他们兄弟还存活，都非常的欣慰。所以我们从雨滚的这个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年纪小，他也读过圣贤书，所以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中，有比生命啊更重要的事。哪一件事？道义啊。所以杀身成仁，舍身啊可以取义。所以因为圣贤人的存心是道义胜过生命，所以由于他们有这样的存心，才能写下了几千年来啊可歌可泣，让人啊非常感动的故事，也有很多啊大圆满的发展。好，这是晋朝的雨衮对兄弟的态度。好，所以兄弟之情胜过自己的生命。在唐朝，有一位大臣叫李基，其实他的原名不姓李啊，姓徐，双人徐。那因为对国家非常有功劳啊，所以李世民啊赐他国姓叫李基。所以我们早上已经讲到李世民了，确确实实啊他尊敬贤德之人啊做得非常成功。有一次李基生病啊，这个御医就说需要人的胡子啊做药引。唐太宗听完啊马上刀子拿起来，就把他的胡子削了一段下来啊，就拿给御医啊。这一件事传到李基的耳中啊，怎么样？哇，太感动了，马上就跪在皇上面前啊，非常感谢皇上这么对他推心置腹。这个真的是所谓英雄啊，惜英雄。那李基呢，除了是忠臣啊，也必然啊是孝子，也必然啊对兄弟有爱。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德行啊都是从孝跟悌啊建立起来的。所以李基那个时候啊年纪也很大了，他有一个姐姐，那刚好姐姐啊生病，他去看望姐姐，那看到呢姐姐正好在煮药啊，啊不是在煮粥啊，他就亲自啊帮他煮，就把这些仆人啊支开。那古代啊当大官的人啊相貌都怎么样，都有长一把长长的胡子。所以李基就在那里煮粥啊，因为风很大，不小心那个火啊烧到什么，烧上胡子来了，赶快啊 把这个火灭掉。他的姐姐在旁边看到了，说：“哎呀，弟弟啊，你这是何苦啊？家里的佣人啊，这么多，你就请他们做就好了，不要自己啊，在那里啊，这么辛苦。”结果这个李居啊，就回答说：“他说姐姐啊，你的年纪啊，都这么大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啊，能够为你服务啊。”所以诸位朋友，李姬啊，在煮这个粥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啊，时时都记住姐姐陪着他成长过程，给予他多少的扶持，他都啊记在心上。我也很幸运啊，我有两个姐姐也特别啊照顾我。我的大姐啊刚好跟我是同一个大学。那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身体不大好，要吃中药，那个中药一包都很大，然后一煮啊要煮一个多小时，从一大锅水啊煮成一小碗。那我那时候大学一年级啊住在宿舍里面，宿舍能不能煮中药，那一定会啊破坏人际关系，所有的人一定拿着抗议牌来我的寝室门口抗议啊，所以我没有办法煮啊。我姐姐呢就在校外她住的地方啊每天帮我煮两次，早晚一次。那煮完之后啊，他就从校门外啊走很远，因为宿舍都是在大学校园的最边边，也是煮很远走很远的路，就端着这一碗热腾腾的中药。那到了我们男生宿舍啊，前面还写了一排字叫做女兵止步，他又不能进来，所以就走到啊我宿舍的窗口，然后跟我敲敲了几下呢，然后比着手势来吃药了。哇，我看到那一幕怎么样，病都快好一半了。赶快啊跑出来呢，喝下充满姐姐怎么样关爱的这一碗中药。所以这个姐弟之情啊非常的深，也由于姐弟之情很深啊，确实也让父母啊非常放心啊。所以兄弟睦啊孝在中，因为父母会想啊，等我百年之后啊，假如你们兄弟姐妹能互相有爱，那他就啊放心多了。所以只要家庭啊弥漫的这种兄友弟恭啊，相信呢家族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而且这种孝悌之风啊不只会感动啊人啊，连家庭里面的动物啊都会被感动，你相信吗？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陈访，陈访他们已经啊十三世，已经十三世啊的子子孙孙啊都一起同住，家里面啊有700余口人，他们也非常啊遵守祖宗的遗训，都不分家，而且啊都不请佣人，所有的活啊都自己干。这样做好不好？好啊，我们之前也讲过，真正让孩子去洗脑，他才知道感恩啊。所以这个洗脑太重要， 今天假如孩子花钱很凶，他会奢侈，有什么家伙都不干，他会怎么样？懒惰，又奢侈又懒惰，懒惰又会造成很有依赖心，然后又不知道感恩。所以你看，一个不勤劳延伸出来的坏习性哦，那可真不少。所以有见识的长者哦，他都会看到这一些事情对孩子往后的影响，他就会有所坚持。所以曾国藩先生他在清朝算是汉人当中当官啊当得最大，当了四省的总督啊，管理四省的总督，位已经这么高了。但是他的家规是所有孩子的家伙啊，自己分内事啊，通通自己动手。这个决定啊，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曾国藩先生的后代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不衰。我们台湾有一位他的子孙也很成功，叫曾仕强，也常常啊到各地去演讲。所以家风的传承至关重要。所以人很有权又很有权势的时候，他只要没有原则啊，家道必然在几代之内绝对会怎么样？败掉。所以我们去研究林则徐的后代、曾国藩的后代、范仲淹的后代，你一定会了解到他们那些家规确实啊是看得非常深远。而家风往往两三代都就败掉的，都是啊商人居多。因为人一有钱啊就会觉得什么最大？有钱能使，这句话是错的。所以因为他一有钱呢，他会瞧不起读书的人。那你读那么书有什么，那么多书有什么了不起？你又没有比我过得好。所以往往啊这种财大气粗啊，谁学去了？小孩就给你全盘吸收了。所以有一本书啊非常好，叫做保父法。保父法，如何真正让你的财富可以绵延子子孙孙的方法。你保，只有你保住了，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保住了你带得走嘛，两手空空也带不走。如何让子子孙孙都真正有福有慧，那才是本事。刚好曾国藩先生的外甥叫做聂云台先生，他长期住在上海。那诸位朋友，上海啊这个地方非常的怎么样？繁华，很多啊富可敌国的商人很多。所以他在那里几十年啊看到非常多的大富翁啊在一代两代之间马上啊垮下来。他去找寻他的原因在哪里。其中啊有一个姓周的商人，他是开钱庄的，到处都有钱庄，很有钱，财富是几百万的银两。结果刚好他某一个钱庄的主管 那一个地方发生啊水患啊，所以当地很贫穷。他的主管，那一个分公司主管呢，就给他捐了500两，几百万两，捐500两多不多啊？不多吧。哇，结果这个主管呢被这个周姓老板啊骂得狗血淋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捐出去？这个周姓的老板啊，他说他留住财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只要进他的口袋的就怎么样，就不要给他流出去，就是一个字，就是积积财。诸位朋友，积财就怎么样，伤道啊，伤做人的本分啊，积财伤道。俗话说的，一家保暖啊，千家院啊。你们家这么有钱，旁边的邻居都快要饿死了，你还不去救济他，他们已经对你啊颇有怨言。刚好过几天你们家失火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站出来。哎，你看人心所向啊，就把真理讲出来了。哇，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哇，太好了，苍天有眼。但是假如你处处啊都能够施予他们，可以去在生活当中，甚至于在他们子孙的教育当中，你都可以尽一些力量的话，那他们时时啊感你的恩德。突然你们家起火了，他们一定啊跑百米要去呢争着谁呢先泼了第一桶水，对不对？因为啊当你是真诚的付出，对方绝对啊会感受得到，而他一定会啊念念想着，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啊要回报。所以这个叫爱人者啊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体会。所以钱啊是通财，所以中国人说有水啊施有财嘛。那水假如不流动了，就会怎么样，就发臭了嘛。所以钱假如不流动了，就会发生副作用了。所以这个周姓的商人呢，到他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民国初年了，他的财产换成大元呢是3000万大元。有没有钱？很有钱。他有10个子孙，他就把3000万分成10份，每个人300万。结果聂云台先生观察，在短短几十年当中，他这10个子孙啊全部都败掉，所有的钱财都挥霍完，甚至已经有人啊走上街头乞讨。其中有一两个啊还比较有修养，但是啊钱财也是啊都散掉。已经比较有修养了哦，可是还是留不住钱。所以从这一件事啊，我们也体会到《易经》所言啊，真实不虚。《易经》说到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就有余殃降临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哎，这个人做人还不错，怎么祸不单行？那有可能啊，是祖宗的一些余殃啊，还没有报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 行善要坚持，一定可以啊，力挽狂澜。等他余殃消尽，绝对会有善报现前。好，所以有这样的见识，才能够啊，有好的子孙出来。所以曾国藩也好，陈访也好，都了解到一定要让子孙习老，所以都不请任何的佣人。那每一次吃饭呢，都是700口的人聚在一起吃，一定相当热闹。那他们家呢，养了差不多100只狗左右，这100只狗啊，一定要到全部都到了哈，才开动。所以呢，有一句话呢，就是叙述了这个情况，叫一犬不至啊，群犬不死。一犬不至，群犬不死。这种孝悌之风啊，感动了他们家的这一群狗啊。当你是他的邻居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感动之外呢，哎呀，我们可不能连什么狗都不如啊，自己还在家里吵吵闹闹。所以这一个盛况啊，传到了皇帝的耳朵，皇帝也很感动，马上啊，免去了他们家所有的徭役，就是人民啊，有时候要带出，要服一些徭役啊，去帮国家盖一些工程。他们皇帝因为啊，觉得他们这个家族啊，是一个好榜样，所以也免除了他的徭役。所以你看，人的德行啊，会感动狗。有些人说我不相信，现在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些感应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以小人之心呢，说我都没感应，为什么他们有？都没有去想到啊，这些圣哲人的存心。所以，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包时夫，他也是啊，在私塾教学。啊，在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他要回到家里啊，去看他的父母，结果走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马上啊就把他咬起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准备怎么样把他吃掉。这个包时夫啊并没有惊慌，古代读书人啊知道生死有命啊，富贵在天，面对生死不恐慌，但是啊，很诚恳的就跪下来跟这个老虎说，我啊被你吃是我的命，但是因为现在我有70多岁的父母啊要奉养，可不可以让我奉养完父母我再来让你吃。这一片孝心啊，让最凶猛的老虎啊都感动了，这个老虎啊就走了。所以当地的人就把那个地方啊取得一个名字，叫做拜虎岗，就是啊纪念这个包师傅在那里求这个老虎，希望让他能回去啊奉养父母。连最凶恶的老虎都可以感动了，那个最忠诚的狗还有什么困难？不只是动物可以感动，不只是植物可以感动，天地万物啊，都能感动。所谓啊，万物交感，以诚 以终啊。真诚到极处了，天地都会感动。所以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李宗，他是啊，孝行已经闻名全国了。刚好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村落啊，发生大地震，结果所有的房子啊，全部都倒塌，那个震央啊，震过来呢，全倒。到他们家的时候，正央啊变成两条，然后到他们家经过以后啊，两个正央又啊合成一条。所以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事实啊，我们不得不信啊。所以中庸里面有讲到啊，祸福将至。一个人的祸福啊，是祸是福，要来的时候呢，从哪里可以判断呢？祸福将至，善啊，必先知之。不善也必先知之。假如是善，就知道什么是福还是祸。福啊，不善啊是祸啊。所以啊，他的孝行必能让他避过这一个劫难。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让自己啊坦坦荡荡、光光明明的去走我们的人生。诸位朋友，你有没有信心你人生必能逢凶化吉？有没有信心？好，来给自己掌声鼓励。好，兄弟睦，孝在中。人与人啊，如何和睦相处呢？我们来想一想，他们比方说陈访的家族啊，住了700个人，人家还和睦相处。我们现在家里啊，几个人？3个就已经和不了了。所以确实啊，我们退步不少。甚至也还没生小孩，两个夫妻就已经怎么样，闹得不可开交的都有。好，所以你看人家能包容700个人，那可是大学问啊。所以和睦相处啊是结果，因在哪？因啊在平等对待，才能赢得和睦啊。平等对待，这个是因。平等，因为平，所以人心就怎么样，也平嘛。人心平，才不会有纠纷产生。所以教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绝对啊要平等的照顾，绝对不能啊对大儿子好，对小儿子差一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很多因为啊宠爱某一个孩子，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兄弟阋墙的很多啊，因为人心不平，迟早 就会有纷争嘛。那我们再深入去思考，比方说我们现在对这个孩子好，好，比较好，对他有没有帮助？哦，你比较对他好，他一定会对你好。错啦，你对他太过溺爱啊，他会越来越自私啊。所以你是害了他，那个被我们忽略的孩子内心啊就很不平衡，有时候啊会变得很消极，所以你是两边都害了，这个叫太不啊理智了。所以这个平啊很重要。所以我虽然是家里的独子啊，但是呢我父亲啊对待我们三个孩子啊很平等，比方说呢给奖金的时候都一样，也没有多给我，不然我到时候就会恃宠啊而骄啦。那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郑濂，他们家族啊是七代同堂，我们这一个时代啊最多是听过几代啊，三代太少了吧，我在大陆有听过五代，五代同堂，郑濂是七代同堂。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很佩服他，颁了一个匾额给他，叫做天下第一家，多少人？千余人，将这一千个人左右。颁了这个匾额呢，还送了他两颗大水梨。这个明成祖呢也很有意思，他想说呢，我颁两颗大水梨，看看你一千个人怎么分。还派了锦衣卫啊跟在后面，去看看呢这个郑濂呢怎么处理这件事。诸位朋友，你会怎么处理？好，我们想一下下一节课呢来讨论啊，谢谢大家。